大家好，又是我大肥。咁咧，好奇怪咁，今日又听到我嘅声，因为6月23号一至星期六，你都会见到我噶啦。真系冇办法，因为咧唔系一定有我嘅，不过只不过话我呢个节目啱啱开始嘅时候咧，咁啊同嗰个主持倾过，咁咧就想，因为佢第一次录音，我哋大家夹一夹。咁咧，我哋今集6月23号就是做我之前所讲的呢，就是关于一些宠物的节目的。咁呢，我的拍档啦，今日的拍档啦，未来的我们的新星啦，就叫阿 Yan， 介绍自己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 Yan。咁我是一个兽医的账户。 咁你先生呢？ 我先生呢，其实是一个善终公司，做宠物善终公司的司机。佢我哋两个好得意嘅个对比，一个系做生嘅，一个系做死嘅，系啦。 咁但系都有关联嘅，因为咧始终做医务所啦，咁咧可能咧牵涉到动物嘅生离死别啦。咁点解会有呢个节目咧？因为咧我哋好多网友上嚟揾我咧，佢哋好多都有养宠物嘅。咁近期咧就有个我好熟嘅网友啦，佢就啱啱咧就有只狗咧就生 cancer 喺我认。之中，点解宠物会生 cancer 嘅咧？佢唔系人嚟噶嘛？咁但系又有个咧就啱啱好咧就系养啲好多动物嘅，咁佢又养只猫，咁咧就突然间咧就成地血，佢翻到去见到成地血，佢抹咗之后咧只猫咧就当晚咧就唔喺度，咁亦都有一个我哋未来咧有个节目咧佢帮我手做嘅，咁啊非常靓嘅靓女啦，咁佢。就为咗啲猫同狗，佢本身住北角嘅，咁但系咧啲猫狗开始老啦，佢就想佢多啲地方住，咁佢咧就会喺8月1号咧就搬去呢个元朗啲村屋，咁咧佢就希望咧多啲时间咧就陪到佢嗰两只狗啊，一只猫啊，咁咧就可以咧陪佢哋咧就过埋呢可能一两年啦，咁啊系非常有爱心嘅，咁我哋亦都想呢个节目带出嘅信息俾大家咧就系、是。领养不弃养，因为咧，当你接咗佢翻嚟嘅时候咧，佢就系你嘅家人，佢系你屋企人，咁所以咧，可能咧就辛苦啲咯，因为宠物嘅咧都相对系比人类系寿命系短嘅，咁我想带俾大家一个新信息咯，就系咪自古以来都有呢个信息咧，应该就系话。你接受佢翻嚟，你要对佢负责到底嘅，因为佢都会对你负责到底。呢个好重要嘅，因为我细细个咧，我自己养过宠物嘅，咁啊养过三四只狗，咁到最尾都离开咗，我系到而家都唔养噶啦，因为我接受唔到，即系我感情即系投放咗落咧，到而家都冇办法，一谂起嗰个画面咧，都系仲未接受到嘅。咁咧就识咗阿 Yan 之后咧，咁佢可能。带俾大家更加多嘅呢一方面嘅资讯啦。咁今日第一讲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名， 宠儿话你知。 系啦，咁啊，因为咧，其实咧就佢谂咗两个名噶，有个咧原来咧就撞名，咁啊再用呢一个啦。咁咧就呢个节目就叫宠儿话你知。咁我希望咧就每一个星期六都出嘅，因为比较悠闲啲啦，即系人哋放假咁啊。咁我亦都有啲网友啦，咁佢哋好中意咧就星期日咧就带啲猫猫狗狗咧去旅行嘅，去行山。咁啊，呼吸新鲜，因为始终香港咧地少。人多，住嘅居住环境系挤迫嘅，咁好多人咧就利用星期日咧就带啲猫猫狗狗咧就出去旅行啊，行山，等佢多啲活动嘅空间嘅。咁啊，人与狗之间咧同大自然比较融合啲。好啦，我想问你，今日咧就讲咩题目？ 今日呢个题目咧，其实就好特别嘅，其实就系、是小朋友与宠物。点解用呢个话题呢？其实呢，好多有都好多啲家长唔明白小朋友同宠物嘅关系，有啲会觉得会带个信息就话狗系恶嘅，细路仔唔可以摸嘅，甚至乎系有啲系生咗小朋友之后本身养嘅宠物就系我唔养啦，因为惊只宠物，譬如无法常会令到佢有敏感啊，吓唔可能。会伤害到个小朋友啦，点解会有咁嘅概念呢？其实有冇谂过，其实 宠物未必系一定系会伤害到你嘅小朋友咧？ 因为嘢系咁嘅，有啲譬如好似养猫狗嘅人咧，佢觉得养只大狗，尤其养个大狗嗰啲咧，佢觉得咧啲大狗好多时候咧妒忌心重，你生咗个细路仔出嚟可能会造成伤害，呢个第一嘅，即系我嘅认知啦。第二就系敏感，所以咧，但系咧我自己睇法咧就系、是，因为而家生细路仔系少嘅，或者冇啦，冇个简单啦。如果有细路仔嘅话咧，就等于细路仔可以咧喺宠物身上学到咩叫做生老病死。等于有个人佢最难过嘅时候，佢最开心嘅时候，有人陪住佢。有阵时父母未必做得到嘅嘢，宠物做到。 系啊，其实系宠物系可能根本系带俾我哋身边系一个最，即系喺我哋身边系一个最好嘅朋友，最好嘅知己。喺最唔开心嘅时候，佢永远都喺你身边，佢唔会离弃你嘅。 系啊，好似阿 Yan 咁啦，佢本身又做寄养服务嘅。咁咧好多咧人啲狗咧或者猫咧唔要咧，咁佢又好心啊执咗佢翻去。咁近期咧嗱，未开话题之前咧，即系上次同你倾开咧，话你最近收咗。即系停车场收养咗只狗， 系天台 ，sorry， 天台，天台，咁系一只十岁嘅银狐啦。咁其实就我其实接触佢，其实好系好得意噶。其实我本身我唔系要去要带呢只狗翻屋企嘅，只不过系有个朋友话：喂，你可唔可以帮我去睇一只狗个伤口？因为咧佢好严重咁讲，因为我朋友系唔识睇，佢净系只不过都系靠。所谓叫做识呢只狗嘅狗主啦，咁我话好啦，咁我就带佢，我话去睇啦。点不知原来佢本身嘅狗主系走咗路，咁而呢只狗就放咗喺天台，咁每日就系有一个所谓嘅亲戚就系喂佢一餐，咁我睇佢伤口啦，点不知系成身系烂晒嘅，咁我家人要即刻带睇身，医生睇原来全部都系窿，系俾老鼠咬嘅窿。咁但系呢只狗又好生性，好乖，我当同佢讲，我带睇医生啦。你唔好觉得我好似讲到系人性化，而系真系嘅，而系呢件事系真，而系每只宠物唔系人性化，而系本身佢都系当咗自己系一个人仔咁样对我哋噶啦。哇，佢好乖，完全去到啊，冇痛冇剩，而家伤口好翻啦，喺我度，我要咗佢，我俾咗个家庭佢非常之开心。 咁啦，点解讲呢一样嘢咧？就系话人，你可以由头到尾你唔养佢，好似我咁。因为头先点解讲咧？我第一只养嘅狗就系银狐狗，咁但系咧就因为嗰阵时咧我住公屋，咁啊因为佢吠，咁隔篱投诉，咁咧就送咗啲当时啦，因为都年代久远啊，送咗农场。卒之咧就我九岁嗰年咧就离开咗我哋屋企大概半年到啦，佢就食咗啲农作物，但系有农药，咁佢死咗，我喊得好凄凉。呢个我养第一只狗，所以其实我好怕。就养宠物嘅，咁我又想问一问你啦，细路仔系咪真系唔养得够咧？ 咁不如我问翻你啊，大肥，我问翻你，其实你之前都养过猫狗，你觉得猫狗喺你嘅心中，佢哋系你嘅咩？系边？即系你觉得喺你心目中系属于系咩位置啊？同埋系你嘅咩人啊？ 咁样讲啦，我自己咧就细个就。养过几只宠物啦，跟住后屘卅岁都有再养过一只啦，咁咧就每一次我难过同孤独嘅时候咧，就全靠有佢哋咧喺我身边嘅。点解咁讲咧？就系呢只狗死系好细嘅时候，到我因为嗰阵时咧就翻嚟啦，因为我同我啲兄弟咧相佢嘅年纪好大啊，好远。咁我细佬细我一年，咁但系咧跟住我个家姐，咁其他嗰啲咧同我咧就相即系嗰个年纪嘅差距好大，咁啊沟通唔到，咁咧变咗咧就成日都系有只狗陪住啦。咁后屘养狗，因为我瞓街嘅，我做大排档，夜晚我睇档，我要看住个大排档嘅。咁嗰阵时我耍帅企，咁有两只狗，夜晚。即系一个细路仔啦，十一岁佢都唔算大，喺啲后巷度住啊，瞓泥笼床，夏天啦，冇冷气啦，咁即系瞓冷巷。嗰两只狗咧就喺我床下底，或者有只细狗仔咧咁就跳咗上嚟同我瞓。咁咧喺我咧最寂寞系冇人陪你噶嘛，喺条街度系瞓街喎。咁佢哋咧就。 陪咗我过咗两年，佢唔系我兄弟咁简单，唔系朋友啦，系我嘅依靠嚟嘅，即系对我嚟讲，嗰就系嗰段时间，因为我嗰两年咧，老豆老母唔喺身边，我就一个人一张尼龙床嘅啫。朝头早我六点钟，我爸爸翻嚟开档，咁啊拍醒我。咁啊，如果冬天嘅时候咧，我就瞓喺就将个大排档收埋咗咧，就铁皮屋。咁啊，里面啱啱又系床一张床嘅啫。咁啊，因为咧就冻，咁咧我瞓喺度，咁只狗咧跳上嚟，我冚住被咧就两个，即系一人两只狗咁过。六点钟就闩门噶啦，嗰阵喺红磡。即系大排档闩咗，我放我翻嚟，我翻下昼班，跟住我爸咧就买个叉鸡饭俾我，咁佢就走啦，同我妈，咁我就冇电视，冇收音机，咁就嗰两只狗就同我过咗两年，所以我唔知点样形容啊，总之就系我同佢就系依靠嚟嘅， 比知己仲要更加好，系咪啊？ 我想做啲乜嘢，我唔讲，佢知道我想做乜嘢。 系啊，但系你有冇发觉就系我哋身边有好多朋友？但系佢哋永远都系只有我哋一个，佢永远都系向住我哋一个，唔会即系唔会有即系话啊，我会离开你啊，会去其他地方啊，唔会。你有冇觉得佢系永远都系得我哋自己一个？ 尤其我哋街童啦，我哋隔篱有间盐铺嘅卖盐嘅，咁佢又养个狗，好大只嘅，我行过都吠，但系咧。只要我呢两只狗仔喺隔篱咧，嗰只狗就唔吠， 惊咗。 嗰只狗大只，比我两只大只。但我一行佢嗰吠咧，嗰两只狗就冲埋噶啦。咁啊，久而久之咧，就索隔篱嗰啲狗唔会吠我，即系因为我都系细，我都系到嗰时得十一岁几咁。感觉到咧就系话有咩事，佢就我依靠嚟嘅，唔系兄弟，唔系朋友， 系 我嘅依靠。 啱啊，我都觉得系，但系好似我咁啊，我其实我本身我唔怕同其他，即系同人哋讲，你话阿英其实你养几多只啊？你都系养三四只啫，我唔怕同你讲，我系十只猫五只狗，全部咧我都系街执翻嚟，人唔要俾我，咁喺我喺而家喺我屋企系好，你会啲人话哇，咁你咪好辛苦？我觉得唔辛苦，佢哋开心我就开心。最紧要一样嘢就系、是、阿大飞都讲得啱啦，唔好弃养，唔好买卖。 系啦，因为咧，你收养咗又好，即使真系买卖咗翻嚟啦，嗰、那个唔单止你亲人噶，亲人都俾唔到你嘅咁嘅感觉噶，亲人会离开你嘅，甚至你阿妈。都好啦，或者你阿爸都好啦，佢哋会有佢嘅生活，有佢嘅工作，佢哋会有你有兄弟姊妹，咁佢可能对你有啲系发脾气啊，或者觉得你做得唔好啊，你会即系会纠正你好，或者嘅偏见都好啦，或者大家有意见冲突到啦，但系养猫狗唔会，即系养宠物唔会，佢心里面就系得你一个。佢唔只系你嘅依靠，你都系佢嘅唯一，先至最得人惊啊！真系其实得人惊啊！一讲起你佢将你嘅一世人，即系佢即系当佢一即系人啊！佢个心目中就系得你啊！你即使话佢有伴侣啊又好，佢或者佢生咗痘都好，但系只要你望住佢，佢就会走埋你身边。 系噶，真系噶，呢样嘢就系佢好似仲更加了解过自己，佢了解即系自己都未必咁了解自己，佢反而好了解你想要做啲乜嘢。好似即系嗱，而家唔好讲到咁伤感住先啦，好似讲到好伤感。嗱，好似又真系大飞讲得啱，问翻我细路仔应唔应该养动物？其实更加要养，俾小朋友接触猫狗啊动物，其实系好噶，俾佢培养翻sorry 啊，点样去爱惜一样嘢，同埋 系啊，俾我讲多句啦，我头先我讲，咁我都有感触，阿 Yan 听到我讲，佢眼都红晒。其实养宠物咧就会令到人嘅感情系丰富好多嘅。其实细路仔系应该养，因为佢除咗生老病死之后，佢知道佢做乜嘢都会有个依靠喺度。喺我心目中就系咁啦，因为我唔系专家，我而家都唔敢养。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可能再过多几年啦，等自己真系可以，即系我都咁一把年纪啦，希望我走先，佢未走啦，因为我接受唔到细路仔。 喂，你都讲到我哋噶，头先讲到好似好凄凉咁，咁但系你头先你哋因为冇画面啊，譬如一讲诶、十只猫五只狗嘅时候咧，阿 Ian 个口系笑笑晒嚟讲啊，因为咧我哋嘅感情摆咗落去，我哋得到嘅回报可能比你想象中系多嘅。 呢样嘢系噶， 你一讲 呢样嘢真系噶， 笑笑得嗱， 你阿大飞见过我只狗仔真系。即系嗱，大飞你见到佢，你话佢乖唔乖？ 乖，好乖啊！ 系咪真系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先？ 咁但系一个只细狗仔去边度咧，佢都唔使搵只篮嘅，佢有一个袋啦，即系普通嘅叫做环保袋啦。咁只狗仔唔废嘅，又唔使戴口罩，咁摆只狗咁啊带佢去街。我咁问你啦，嗱，正常讲咗咁多开头，其实点解讲咗咁多开场白咧？就系、是。等人哋先有个概念，养狗系一个一生一世嘅承诺。你可以两公婆可能会离婚，仔女会脱离父子关系，因为大家嘅意见问题。唔讲话你有冇第三者啦，可能因为钱银嘅冲突，你即使养只狗，佢对你嘅忠心，你唔俾饭佢食。佢日日够隔离，想问乜搵嘢食，佢夜晚佢都会翻嚟。个重点喺呢度，亦都俾细路仔咧知道，做人系要有忠诚嘅，系要有责任心嘅，因为呢个就系你嘅责任心嘅开始。而家嘅细路仔咧，好多细路仔出嚟做嘢，有啲人话呀，而家啲细路点解咁样？其实第一系因为冇兄弟，第二。因为香港嘅家居环境问题，养宠物相对少，佢哋嘅责任感唔重，呢个系佢哋嘅问题所在。所以点解兜咗咁大个圈讲宠物，就系、是、可以培养到细路仔嘅责任感。 系啊，因为我点解我哋今日第一集就讲啊话要讲下细路仔与动物，就系咁啱，我同大飞讲话，喂，我今日去带我只狗去咗做一个讲座，啊，好特别，好特别，因为我只狗狗系一个动物老师，咁佢会去啲学校做讲座。 佢讲嘅，你讲解释咩叫动物老师先？ 动物老师咧，其实咧系有一个机构，佢系要。啲动物系领养翻嚟或者救翻嚟嘅，咁跟住而系有一个 text， 而系佢系可以小朋友接触佢，唔会有恶意啊，而系好纯嘅。而经过一个 text 之后 OK 嘅时候咧，咁就可以带出去啲学校度咧，同啲小朋友做讲座，话俾小朋友听，唔好买卖，唔好约束，唔好即系。你唔鍾意佢都唔紧要，都唔好伤害佢。同埋一样嘢去领养，因为其实好多猫狗而家都系等緊你哋去领养㗎。咁有好大好多啲大机构，点解咁多猫狗，其实好多猫狗系，尤其是猫点解咁多呢，其实好多啲姐姐呢喺街喂猫，跟住见到啲猫妈妈去咗生出嚟嘅 BB， 其实由细细个咁佢哋啲姐姐就攞返屋企凑，咁凑咗之后咁上下嘅时候，哦乖，佢梗係想俾人领养啦，唔想再一路，其实一路无此境嘅，因为个猫妈咪生出嚟可能四五隻，咁佢四五隻之后你哋唔会冇人去帮佢嘅时候，佢咪又继续生囉。所以好多姐姐就係将个猫妈妈絕育，就将佢啲 BB 呢就攞去凑咗之后呢 ,ok 啦，健康嘅时候呢就攞俾人领养。咁所以其实呢样嘢领养其实真系好紧要，唔好去买，真系唔好去买。 我咁讲啦，咁你讲个讲座，你话有个宠物老师，咁佢喺呢讲座会发挥咩作用？ 佢咧就系要发挥就系啲小朋友，好多小朋友觉得，哎呀玩具啊，好得意啊，好得意啊，要话俾你听，呢只狗点样嚟嘅啦，等佢有概念，有一个故事，哦，我只狗其实叫哥哥。佢哎哟， 继续啦， 哥哥嗰度就点样带翻嚟啊？点样有我会领养呢只狗翻嚟啊？俾呢个概念啲小朋友，咁佢哋听咗呢个故事之后，觉得啊，点解啲小朋友第一个反应咁惨 嘅？惨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。